路走过多少，不经意停靠，却将心套牢。原来这份感情美好，赶走了寂寥，懵懂久违的心跳。想起你的微笑，脸就发烫，心早已飞去逐渐暖场。历经过风暴，都不再重要。我们的爱简单就很好，就像爱捧着白露温柔破晓。我们的爱不需要太长，只要够半生重复一句心好。你将是我心底的骄傲， 你将是我心底的骄傲。